感觉被写在夏天的风里。你是一段旋律，唱出了树叶的秘密。夏日旋律，用一首歌记录你青春年少的呼吸。 夏日旋律，用一首歌来记录你青春年少的呼吸。来看看公众平台上都有哪些朋友来报道了，比如说谢谢，比如说圆圆 Cherry， 还有说句心里话。Cherry 还跟我分享了他新到的这个手机壳，看来是蛮有感觉的。然后就最好的时光在路上，根根和 Easy Time， 雨香、丽娜、赵思平、 HM Doe， 还有 AY 和向日葵、韩胜伟都来报道了。我们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在刚刚12:07准备要送出的这份祝福，是来自雨香给我的留言。他说今天呢要分享的这首歌也是来自别人新分享给他的，来自田馥甄，你就不要想起我。要把这首歌在广播节目当中送给那个他，也送给自己，希望能够在节目里面他能够听到歌，他的身体不适能够快点的恢复。12:07，来自雨香送出的这份祝福。 我的寂寞多久了还是美好，感觉全世界都在窃窃嘲笑，我能有多骄傲，不堪一击好不好，碰到你我就被撂倒，小心沉睡冰山后从容脱逃，你总是有办法轻易做到，一个远远的微笑就掀起汹涌波涛，又闻到眼泪沸腾的味道，明明你也很爱我，没理由爱不到结果，只要你敢不懦弱，凭什么我们要错过，也差梦太多，你就不要 想过点一首歌，找回电台最初的感动？聚会的时候点一首合唱的。刚换了工作，点一首鼓励的。 我的未来不是梦，我认真地过每一分钟。 谈恋爱啦，点一首甜蜜的。 手牵手，跟我一起走。 你的故事，我的歌。点歌进行中。 今天节目的开场有刚刚的王力宏，有田馥甄，那么下面你想要听到谁的歌声呢？欢迎你关注北京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屏幕下方的留言栏直接写一首你在此刻最想听到的歌曲，还有就是想要分享在音乐里面的心情和故事，一并的在下方的留言栏打字告诉我就可以了。下面这首歌是来自南城以南，他也是想跟此刻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们有一个这样的互动，也想问一下这首歌有没有和我一样都是关于夏天的回忆呢？那是我4年级的大概的一个暑假的回忆，在夜晚都是充满着汽水和花露水的那种味道，然后老爸总是平躺在床上，在桌子上有姐姐从夜市里带回来的烧烤，那么电视里面当时演的是如火如荼的快男比赛，而且那段时间我还经历了第一次熬夜看言情小说，第一次记住了一个深刻而完整的夏天。那一年夏天让我最喜欢的歌也是跟吃有关，这是最喜欢的林俊杰豆浆油条。此刻正在收听节目的其他朋友们有没有一起都喜欢这首歌的呢？ 豆浆纯白的浪漫，望着你可爱脸蛋和你纯真的模样，我傻傻对你笑，是你忧愁解药。Oh yeah，你说我就像油条，很简单却很美好。我知道你和我就像是豆浆油条，要一起吃下去味道才会是最好。你需要我的傻笑，我需要你的拥抱，爱情就是要这样它才不会单调。我知道有时候也需要吵吵闹闹，但始终也知道只有你对我最好。豆浆离不开油条，让我爱你爱到老，爱情就是要这样它才幸福美好。 即兴点歌的日子吗？你还记得电波中的感动吗？ 今天我也想点一首歌送给我的女朋友。 我们的结婚纪念日就要到了， 花更多的时间陪伴她成长。 北京上空唯一一档午间点歌节目，你的故事我的歌，思萌主持，为你送达祝福。 接下来要为你分享的这首歌是来自公众平台上圆圆 Cherry 的点播，也是关于一段亲情。他的留言是这么写的：爷爷，您在天堂过得还好吗？今天当我走在办公楼里面的时候，突然会很想念您啊，也不知道是为什么，可能是因为之前参加了父亲节的活动，突然想到了您。因为最近爸爸看上去比以前老了，小时候您教我认字儿、写字儿，给我讲道理，还帮我办转学。虽然我对您的记忆是碎片的、抽象的，但是那种情谊却是深刻的。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您对爸爸稍有愧疚，才会对我、对小时候的我那么的好。我知道老爸年轻时脾气很倔，不讨您喜欢，但是现在的爸爸对事对人非常的和气。爷爷，爸爸知道我喜欢您，还把您的象牙印章留给我了。您总是很不喜欢麻烦别人，奶奶过世的时候您选择自己一个人住，虽然说楼上楼下当时也有亲人能够照顾您，但是平时您自己能解决的事情都会自己来做。如果您到现在还活着就好了，我特别想让您看看我的女儿，看看她多听话多可爱，您见了一定会喜欢她的。您放心吧，爷爷，爸爸很好，我们都很好，所以您也要好好的，我们终究都会在天堂团聚。 小沙车穿在熟悉的路上，哼着你爱的那首歌，初藤一时几千怀念残香，全家福的旧相框。你牵我走弯弯的小巷，风吹过落叶的地方，你说孩子勇敢地去闯，去看世界的 这是在刚刚12:22来自这首曹格的爷爷，也是在公众平台上来自圆圆 Cherry 对于自己爷爷的一份想念。多么的幸运啊，能有一首歌来怀念曾经我们关心和念念不忘的那个人。而大多数时候，当我们随着生活越来越多的事情占据到我们的心里面，可能再想起一个人的时候会无从言语，甚至找不到一首合适的歌来纪念。继续欢迎你关注北京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屏幕下方的留言栏一起来点播一首歌，送出你在此刻的心情。接下来听到的这首歌在23分要送出的祝福是来自 LEE 李，他说要点播李荣浩的歌谣送给我的妈妈，因为身在外地，就想通过这首歌在节目当中跟自己的妈妈说一声放心我很好。 家乡那儿的歌谣对我来讲是一种依靠，陪伴我多少次艰难，彩虹多绚烂，绚烂的多不凡，画面里那样的好看，家乡 想你的心情，为北京写下祝福的话语，苍穹里最闪耀的光芒，在新征程中搏击风浪，聚焦新时代，歌唱新北京。歌唱北京原创歌曲征集活动正在进行当中，歌词征集现已截止，近期评选，歌曲征集延期到8月31号，详情咨询0108501-1401。 猴哥，狗年宴席喝啥酒啊？ 哦，嘿嘿嘿，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玉帝大寿送啥酒啊？ 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平顶有只金狗的酒， 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地

久没有拥抱你所爱的人，当这个世界不再那么美好，只有爱可以让它更好。我相信一切都来得及，别管那些纷纷扰扰，别让不开心的事停下了脚步，就怕你不说，就怕你不做，别让遗憾继续，一切都来得及。 当你在穿山越岭的另一边，我在孤独的路上没有尽头，时常感觉你在耳后的呼吸，却未曾感觉你在心口的鼻息。当你在穿山越岭的另一边，我在孤独的路上没有尽头，时常感觉你在耳后的呼吸，却未曾感觉你在心口的鼻息。思念是一种病，思念是一种病，一种病。 思念是一种病。而在12:38，此刻另外一位朋友水与火的缠绵，也希望透过公众平台，透过节目告诉谢谢，我们所经历的一切都是值得的。 你是一种感觉，被写在夏天的风里。你是一段旋律，唱出了树叶的秘密。夏日旋律，用一首歌记录你青春年少的呼吸。 夏日旋律，一起来点播一首属于夏天的歌吧。刚刚最好的时光在路上，在微信公众平台上给我分享了，这是内蒙古的风光秀丽的景色啊。其中有一张照片看上去特别像咱们经常用的这个电脑桌面 XP 的这个系统的桌面，碧海蓝天，不对，蓝天白云绿草地。然后我就本来想要对比一下的，结果我一看一下我们直播间的这个桌面，哎呀，这是小猪佩奇，另外一种风景了。好了，欢迎各位关注北京音乐广播的公众账号，一起来这里点一首开心的或者是伤感的，能够把你的心事通通装进去的一首歌曲，在这里通过北京上空的电波为你把这样的温暖和故事一并的送达出去。在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12:40，这是来自今天节目很早就来报道的 Easy Time， 他说想点播周杰伦的这个版本蜗牛， 不是自己的歌，但是 对周杰伦说了，这首歌不是自己的，但是在1999年的时候，他作曲创作的这首歌曲，原唱是来自动力火车，包括许茹芸、熊天平等等很多歌手的合唱。而我们接下来听到的这个版本，应该是周杰伦刚刚出道的时候办的第一次巡回演唱会当中来演唱的这一版，由他个人演唱的蜗牛，满满的正能量，在此刻12:41，透过 Easy Time 的点播，为你把这份祝福送达出去。 该不该割下重重的壳，寻找到底哪里有蓝天？ 轻轻地仰望。 你来到我眼前，我会拥抱你的满身风雨，陪你一起听这首歌。 在公众平台上，北纬四十度给我留言说，北京已经连续下雨有半个月了，这个时候最想听到的是一首老歌，来自张信哲，夏夜星空海。也祝愿此刻正在收听节目的所有的朋友们都能够拥有莎士比亚笔下的仲夏夜之梦。还有就是同时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提到下雨的大懒猫的喵，他说今天我要在节目当中给我最好的朋友小憨花道歉，已经连续下了两个星期雨了，我真的不愿意出门，不是故意放鸽子不和你聚会的，所以此刻我也要在节目当中跟他道个歉，希望赶紧晴天或者说温度能够降一些，否则不仅没有可以换洗的衣服，也要因为经常的在聚会当中没有办法过去，也要快要失去好朋友了。好吧，我们没有想到会有因为一场雨会让两个人的关系会逐渐变远，但我相信肯定不会的，只是暂时的这样的分开，会为了下一次的聚会更加的贴心。来自大懒猫的喵点播这首歌《风吹过下雨天》，也要送给北纬四十度。 轻音疯狂的无声，有人在谈情心意间，还偷偷不觉。他走过了下雨天，也是轻盈的舞旋，别提思念有人快疯癫。只是一面之缘，让人心怀念，是怎样的人我都不了解。 世事如书，我偏爱你这一句。一个小时的暖心陪伴，我想让你听见更多。 们经常会在节目当中来点播各种各样的情歌，来送给之前已经离开的人，或者说送给此刻依旧在身边的爱人。那你有没有想过，在今年想要送给他一份特殊的礼物，或者说送给他一天特殊的约会，一个不同以往的日子呢？2018年七夕节，你的故事我的歌特别策划。那之前有很多报名父亲节的朋友，到最后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错过了活动，也不要灰心，因为此刻呢，从今天开始，我们在节目当中会向全网全球各位来征集百字情书，来想办法我们一起合力把今年的七夕节过得别翻新意。你可以关注北京音乐广播的公众账号，在屏幕下方的留言栏来回复关键词七夕节三个字。那最近你也都会在974的广播当中来听到这样的一条片花，回复关键词七夕节，你会收到的是一条网址，点击进去里面的 H5 页面，直接报名参与，写下属于你们的百字情书。我们也会在之后的微信推送以及这样的奖品发放当中来为你选择，为你挑选，甚至会把很多精彩的这样的爱情故事来在微信上做样一个投票，看谁的票数最多，谁的爱情能够收到最多的祝福。8月17号七夕节还有一段时间，每天节目当中欢迎你来写下属于自己的百字情书。Tina 姨她还说了，说想点播邓伦的歌曲，要送给曾经我喜欢的那个人，祝你幸福考上清华，也要感谢你带给我美好的记忆啊。之所以点播邓伦的歌，是因为今晚就是他主演的电视剧的大结局了。大晨晨的小坛子说，今天想点播一首张靓颖的另一个天堂，因为现在暑假来了，功课不是很多了，而在开学的时候功课就又会变得很多，等于说是两个完全不同的生活状态，也是不同的日子。而这首歌我也想送给我的同学们和我自己。接下来这首歌，让我们用音乐把耳朵叫醒。来自西西在12:51送出的祝福，同时要送给 Tina 姨和大晨晨的小坛子。 我那个总爱唱歌的心灵，也就只好两手一摊，坐在路边休息。不管迷迷了迷或是迷到任性，像一个一个困在凡间的精灵，我愿意歌颂祖国和表演爱情，但只盼望听我歌唱的人赶快清醒。哆来咪嗦，像风筝呼啸而去，仿佛嗦西瑞发，是落叶轻轻哭泣。哆哆哆来咪西，没有人认真在听，那被你遗忘的旋律，却是我宿命的追寻。公园就要拆去，别拆去记忆，哦，不用歌声摘录下你的日记。如果你不爱唱歌也没关系，就让第一道阳光把你的耳朵叫醒。像一个一个困在凡间的精灵，我愿意歌颂祖国和表演爱情，但只盼望听我歌唱的人赶快清醒。哆哆哆来咪嗦，像风筝呼啸而去，嗦嗦嗦西瑞发，是落叶轻轻哭泣。哆哆哆来咪西，没有人认真在听，那被你遗忘的旋律，却是我宿命的追寻。如果你不爱唱歌也没关系，就让第一道阳光把你的耳朵